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。咁啊，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巴黎峰会存亡一战。不过咧，头先啊两节咧，其实我哋都花咗唔少时间咧，就嚟去报告一下我哋喺香港搞呢个全球气候大游行香港段嘅进展。当然入面都包括一个联署啦，啊就系、是、向政府呼吁啊，就系话咧，其实主要系三点嘅啫。虽然我哋有开场白，有结尾咁啊吓，个三点就系话咧，一就系、是、要求咧政府咧要尽力咧系。推動一啲節能嘅、環保嘅同埋呢個係減碳嘅措施嚇。第二咧就係、是、咁，你淨係減唔得㗎，咁你嗰啲能源喺邊度嚟咧？嗰啲電喺邊度嚟咧？咁所以咧，與此同時必定咧係要盡力咧，就係、是、要開發一個叫做無碳嘅或者起碼低碳咧嘅可再生能源。然後個目標咧，始終有個長遠目標係取代化石燃料嘅。咁、但系呢个香港一定冇啦吓，即系黄锦星啊、陆公伟啊咁。咁啊，当然其实我又识陆公伟嘅。陆公伟以前就系思汇噶嘛吓、啊，即系汇丰个汇啊，就系、是、Civic Exchange。其实咧就都有搞啲环保活动嘅吓、啊，即系其实佢对呢个全球暖化，即系嗰啲峰会啊、COP 嗰啲，佢好熟噶。咁但系冇办法啦，即系你做咗官吓，咁、你就好多嘢绑手绑脚，就要跟大队啦吓。好啦，咁第三点咧，其实就系话呼吁咧。由黃錦星嚇呢、這個環境局局長所率領嘅香港代表團去呢、這個 COP21 巴黎峰會咧嘅時間咧，我哋希望佢係全力嚟去支持任何有效減排嘅協議，以對抗全球暖化咁樣。咁啊，就呢三點就而家我哋收集到嘅咧，係咪都有成200啦 ，Jeffy？ 其實百零啦，180度啦， 180，但其實我哋好快脆會有好多加落去嘅，其實我有好多未彈俾你嘅啲名，我諗我哋一定過200㗎啦，過200，咁樣咧，我哋而家個計劃咧就係、是、有幾日，至少就係5號、20號同埋最後29號咧，我就希望能夠將呢個最新嘅聯署名單咧、就會再加埋一啲嘅報道咧、就會喺各大嘅網上嘅媒體嘅、平台咧嚟去發表、當然亦都會喺迷新聞啦咁、所以大家就留意迷新聞啦。咁但講起迷咧，好有趣啊 ，Jeffy， 因為我今日咧都特登上咗去睇迷嗰啲 chat room 啊，或者叫 forum 啊嚇。咁有啲人就討論，因為我都以前有講啦，呢、這個大遊行啦，全球氣候變化最新形勢啦。咁、有好多人咧就好支持啦，咁我好多謝啦、但竟然咧亦都睇到有啲言論好有趣嘅。佢就話：，唉，呢啲咁嘅嘢講完又講，呢啲咁嘅環保塔利班咧，信佢一成都死。有個網友真係咁樣 喺個 forum 嗰度， 係啊咁樣嘅。咁當然咧，其實有好多其實係唔使我答嘅，因為好多網友咧自然會答俾佢咧。唔係噃，你睇睇點樣點。咁當然咧，但我就睇完之後，我都有感而發啦，忍唔住啦。而家喺節目入面都有作少少回應啦嚇。好得意嘅，其實好多呢啲我哋嘅氣候變化否定者咧、其實呢個直情係一個產業嚟嘅，一個叫做 denial industry。呢、這個產業咧。就當然喺上世紀啊，即係60年代咁上下啦，或者去到70年代，大家知道咧，就有一個類似嘅啊，嗰、那個就係煙草商啊，就話吸煙係咪危害健康，會唔會導致肺癌？咁咧，其實呢個已經係有曬好多歷史學家咧，作為一個歷史嘅個案嚟去研究啊，好多好豐富嘅材料啊。但係咧，其實而家我都講過，化石燃料嘅產業啊，包括煤，即係煤炭啦、石油啦啊，同埋而家天然氣啦。包括頁岩氣啊、加拿大嗰啲油砂嗰啲咁嘅嘢，其實佢哋所發動嘅呢個咁樣嘅攻勢啊，就係、是、要散播迷霧嚇、就是、混淆是非、顛倒黑白嚇、就不斷咧令到嘅市民大眾咧就係、是、無所適從，就覺得呢樣嘢咧就都仍然係爭論不休嘅，科學家咧係未有定論嘅，或者甚至話呢個係一個騙局嘅嚇。咁樣咧，其實呢種咁嘅宣傳攻勢咧，其實佢哋花咗大量嘅人力、物力、財力。 其實同嗰啲打手啊差唔多㗎。 係，其實如果大家有睇過本書，就 Merchants of Doubt 嚇、，Doubt 就係懷疑啦。但係 Merchants 本來就係解商人啊嘛。咁、但係商人咧，本來就係買賣，就係啲商品咧。但係原來佢哋販賣嘅咧，就係懷疑。 懷疑啦。 懷疑就係佢哋嘅商品。咁、樣咧，當然 亦佢嗰本書啦，而家其實拍咗紀錄片啦嚇，所以我都呼籲過大家咧，其實可以隨時去買嚟睇啊嚇，就網上我唔知道有冇分段可以 download 嚟睇啦嚇。咁但係呢個 Merchant of Doubt 咧，佢淨揭示一樣嘢咧，係令你驚訝嘅。雖然相隔半個世紀，佢話原來但係嗰學你話齋嗰啲打手咧，有啲係同一班人嚟嘅。 哦，半 係啊，冇所謂，真係噶，你夠長命啊嘛，而家啲人，即係話講真。嗰陣時可能佢係廿零歲嘅打手嚇，廿零三十歲啱啱大學畢業出嚟嘅，係嘛？嗰啲咁樣嘅右翼嘅智庫啊，啲丁聽啊，咁於是就招攬佢咁啊，嗰支筆又好勁嘅，咁於是咧就話：，誒呢個咩吸煙致癌呢啲咧，根本就係危言聳聽啊，點點點咁啊嚇。咁但係而家我可能咪七十歲左右咯，喂七十歲佢有啲都仲好健壯噶嘛，係嘛？咁其實佢仍然都仲係做緊呢樣嘢，哇咁先得人驚啊嚇！咁我亦都講咧，其實。好多呢啲咁樣嘅記者，佢做過呢啲即係調查性深入調查嘅新聞報導咧，都已經最後係總結三個英文字啫嘛、哦，記唔記得講咩？唔記得啦。Follow、the people money 啊，係你唔記得咗我同你講過？Follow the money， 即係話咧，其實你跟。你一路跟就跟嗰啲錢，即係個分定嘅來源啦、 哦， 你就知係咩一回事嘅啦。呢啲咁嘅所謂好超然、好獨立嘅科學家咩教授咩博士，又著書立說啊，周圍演講啊，喺呢個報紙度又寫呢啲咁樣嘅 op-ed 啊咁嘅嘢，哇！又話呢啲全球暖化係危言聳聽啊，又呢、這個騙局啊諸如此類。但係你一路跟落去咧， 原來你一層一層跟落去咧，到最後嗰個水喉個金主咧。就係、是、埃克森美孚、啊、就係、是、即係其實最差係埃克森美孚啊，呢、這個肯定嘅。咁另外有啲咩都有㗎，顯學大嘅顯學嚇，咁、啊、樣就係、是、即係有啲可能啦 ，Chevron 啊、BP 啊嚇、啊，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大石油商。咁所以咧，其實當然啊，其實唔容易證實嘅啊。正如我所講，劉俊圖啊嗰、那個主謀你都捉唔到啦，係咪一樣道理啊？即係真係呢個世界有錢使得鬼推磨，但佢唔係直接使㗎嘛，佢中間隔一層兩層三層四層五層六層，佢隔二十層，你點追 啊你而家劉俊圖嗰個捉到㗎，有鬼用咩？係咪佢上面都唔知有幾多層，所以個主謀你係捉唔到嘅。咁所以冇啊，呢個世界嘅惡勢力係咁得人驚㗎，唔係我誇張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即係嗰啲記者雖然係咁樣，咁但係你都就算講真，就算證實到你又點話啫？佢又唔係作奸犯科，佢話我呢啲係我意見啫嘛，係嘛？我科學家咁，我就佢真係有個博士名銜嘅喎，係嘛？我發表意見，你可以唔同意㗎。咁但係好多人咧好有趣嘅，佢啲 data 咧佢又唔認真去睇，但係咧其實講真，聯合國嗱一間就即係講到巴黎峰會背後嘅嗰個 IPCC 咧，其實已經過去幾十年。即係差唔多三十年咧，都無數個科學家研究呢個問題㗎啦。嚇、啊，但係好得意嘅，佢哋係不為所動嘅。但係呢啲所謂專家跳出嚟就話呢啲係騙局啊，呢啲係陰謀啊咁咧，哇！佢哋就信到十足，好得意嘅。有啲人係，但係即係都係嗰句，就係、是、火星任務結尾 Matt Damon 麥迪文嗰句，唔該你 do the math 係嘛？即係我上面加多句啦，就係、是、check the data。And do the math， 但你睇下呢啲反對嘅人咧，佢就一句啫嘛。呢啲咪環保塔利班，信佢一成都死啦，就咁、是、啦，一句嘅啫。佢背後有冇理據咧？有冇數字咧？係冇嘅，嚇、嗯。咁、啊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好可悲咯。即係我覺得，譬如你作出呢個 comment 嘅人，講真，迷咗嘅聽眾，大部分都受過高深教育㗎啦，係嘛？即係就算佢唔係有博士啊，都有大學。畢業學位，就算唔係啊，都有大專嘅學歷啦，未去到學位都好係嘛？咁、但係咧，其實好多人真係嘅，佢因為受咗世界上，佢有一樣嘢令到第一樣嘢嘅 ，Jeffrey 知咩？佢因為信自由，我都講過啦嘛，有邊個唔鍾意自由啫？好啦，因為你鍾意自由咧，其實個邏輯好簡單，你鍾意自由，熱愛自由，於是你就信自由市場，你於是信自由市場咧，於是你就信自由經濟學說。你信自由經濟學說咧，基本上你就信咗右派。你基本上信咗右派咧，你就信咗美國共和黨，就係咁啫嘛。咁共和黨話乜咧就啱嘅，其他嗰啲一定係左腦，係嘛左膠，咁就弊啦。佢咪信曬嗰啲咁樣嘅超級富豪大財團，但係佢個表面出嚟就係我係一個非常之超然獨立嘅經濟學家，係學者嚟嘅。但係其實背後嘅金主有好多咪又係呢啲超級富豪大財團，咁啊背後咪就係啲大。煤炭商、石油商咯， 係咪？咁但係好奇怪地，喂，聯合國佢又唔信喎，佢覺得聯合國係左佬嚟㗎喎，係咪？但係共和黨就係超然㗎喎，即係唔好意思啊，我又發牢騷啊，大家聽得我呢個節目多，你都知道呢個世界真係好顛倒㗎。唔該，如果你聽得我呢個節目呢，我相信你其實唔會㗎，所以嗰個發嗰、那個喺網上留言嗰個呢，可能其實係冇聽我個節目嘅，佢就咁啱上到個forum睇到㗎啫，可能嚇。好啦，咁真係講翻呢個呢，其實巴黎峰會呢，就真係要講講佢嘅歷史。就我喺呢度其實都講過好多次啦，不過都有少少重複啦，都要啦。我哋知道呢，温室效應其實19世紀科學家已經發現啦。咁而即使話由咁樣導致全球暖化呢個危機呢，喺上個世紀中葉呢已經斷斷續續有啲科學家呢係提出㗎啦。但係當其時呢係未有好確實嘅證據，特別係嗰個溫度上升嘅證據。你純粹係一個理論上嘅推導，就係話嘩，如果按照溫室效應呢，人類過去百幾年嚟咁樣燒嗰個化石燃料，特別係啲煤啦，當時後嚟加埋石油呢，釋放咗咁多二氧化碳呢，其實一定會令到地球嗰個溫度上升啦。咁呢個係一種想當然嚟嘅，即係唔係話好確鑿嘅客觀嘅數據支持。但係真正呢，就第一次去搜集呢啲證據而發表論文呢，就係1981年，當時都仲係好後生嘅美國一個科學家，就是、太空總署啦， NASA、James Hansen, H-A-N-S-E-N, 我哋一般亦做漢森。咁漢森呢，其實佢最先佢又唔係研究地球喎，因為佢喺美國太空總署嘛，佢係研究金星喎，佢一個專長。咁就係呢，佢想了解一下金星嘅大氣層係點嘅，同埋即係金星嘅表面溫度。咁呢個長話短說啦，如果咪今晚又講唔完呢，佢將之發現呢，金星嘅表面溫度呢即係高得好加關啦，400幾500度啦攝氏。點解呢？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話佢個大氣層係非常之濃密，同埋呢主要個成分就係、 是 二氧化碳。你真係聽咗我咁耐就係因為佢溫室效應嘛，溫室效應就係因為二氧化碳所引起㗎嘛、所以其實佢個我哋就主要係氮，地球就係氮、第二就氧㗎嘛。咁但係金星嘅呢九成以上就係、 二氧化碳， 二氧化碳嚟嘅、所以先至會熱得唔加關、就係溫室效應啦。咁、所以但係佢由呢度呢反而就引申到，所以我哋好多時永遠唔知㗎，你認為嘩天文啊，你哋呢啲咁樣嘅浪漫嘅觀星一族，呢啲係百分百無用的知識 useless knowledge 係咪？ You never know, you never know 係咪？有時你就話發覺原來你睇埋晒呢啲冇用嘅知識呢、反過來原來對我哋嗰、那個即係好切身嘅嘢呢係好有用，好有用嘅。咁於是 Hansen 呢，佢後嚟嘅興趣就返嚟地球呢，佢就好擔心啦，真係睇到，因為以前已經有人提出警告啦嘛，於是佢就同埋一啲同僚啦，即係其他嘅科學家呢，就搜集咗好多證據，即係氣象站嗰啲氣候資料啊，特別係溫度啊咁樣。咁樣呢，於是最後得出嘅結果呢係令佢好憂慮，於是佢發表咗就喺美國最權威嗰份嘅綜合性嘅科學雜誌，就叫 Science。 大家知道呢，英國最權威嗰份就叫做 Nature 嘛，即係如果你喺 Nature 發表啲文章，你就已經掂曬㗎啦，你已經美國嗰本一直就咁叫 Science， 咁佢喺度發表一篇文章，就開始喺科學界引起關注啦。因為真係有曬即係數據喺度，就證明真係二氧化碳又不斷上升，溫度又不斷上升。雖然你話相關唔等於因果啫，但係佢背後確實係有溫室效應呢一個咁嘅理論，一個物理啊，一個 physics 喺背後噶嘛。咁所以係令人憂慮。不過事後嘅發展呢，就係1988年。呢、這個咁樣嘅科學界嘅憂慮呢，即係擴展開嚟啦，好多人就即係奔走啦，就係話即係要關注啦。出資美國國會呢就開咗個聽證會，就邀請咗呢個 Hansen 呢就去作證，即係嚟去就講解點解即係呢樣嘢係要值得我哋關注。咁係1988年。咁但係原來喺1988年呢，與此同時呢，就聯合國呢都知道係呢個問題嚴重啦。咁所以佢個反應都好快啦，就成立咗就係 IPCC 啦。咁即係講到呢個問題，大家一定要識㗎啦，就是、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， 一個跨政府嘅氣候變化專家組啦。咁佢個成員已經不斷咁變化㗎，即係佢有啲老咗可能退休㗎，但係因為你1988年到而家嘛，但係佢幾時都係搵啲即係世界上最 top 嘅即係氣象學家、氣候學家。咁佢最多嘅時間呢係可以去到成幾千人嘅，佢呢個 IPCC。咁最新呢佢都接近1000人㗎啦，即係過1000人嘅。咁佢1988年成立咗呢， 咁佢就要研究呢個問題，但係佢哋本身呢班科學家咧，佢哋自己係有做 research 啦，但係 IPCC 作為一個組織咧，佢哋係唔係做 research 嘅？佢哋基本上做一組叫做咩咧？喺 methodology 我哋叫做匯粹分析，就叫做 meta analysis， 即係佢就會睇曬綜合曬，即係譬如過去嗰幾年啊，即係科學界有關呢個問題所發表嘅所有嘅論文。咁呢啲論文背後全部都有研究㗎嘛，有好多 research team 啊，做咗好多功夫㗎嘛。咁然後呢你要衡量究竟而家科學界對呢個問題嗰個判斷係點，即係佢哋就係做呢個 meta analysis 嘅。咁於是呢佢哋卒之呢就係、是、隔幾年就發表一份報告，佢就叫做評估報告啫 ,assessment report, 我哋簡稱叫 AR。咁佢呢就總共發表過五份啦，就 AR1 去到 AR5 啦。